翻嚟星期二得到，咁啊第二节，第二节咧一定要讲下啲本地时事啦，因为琴日咧就打风啊吓，咁啊呢个风咧就 四个钟头，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系嘛？ 呢个风系打完你都唔知佢打过嘅， 冇嘅，一啲感觉都冇，我屋企完全 睇你住边度啦， 完全冇。 如果住西贡同埋住大埔呢一边系有嘅， 吓、 我下低好多啲铁马栏杆啊都冧晒。 哦、 一阵间不过系一阵间， 系因为好快走嘛个风，佢太快，速度太快啊！一扫过就冇啦。嗱，咁其实打风唔系我哋主旨嚟嘅，我哋主要就讲下咧，打风之下咧有一档咧，有一个身受其害嘅一个企业咧，吓、叫做书展。其实真系咧，礼拜日应该最多人噶嘛，咁啊你搞个书展， 冇一半人。 是不是黄天击杀呢 有冇在 Facebook 上面有冇睇到啊今日 今日我冇睇。今日琴日呢大匪就去咗书展啦去咗撑玉文。 啊不过排咗其实我星期六去咗㗎啦。我撑个玉文㗎啦。 係。 咁又同我太后啊打咗招呼㗎啦。 有冇撑落头有冇撑落地下撑玉文系用脚㗎嘛。係咪一系用拳头一系用 腳。不过冇办法逼到埋佢。 是 因为黄毓民始终都是黄毓民好撚多人好多人签名排队咁啊跟住太又派嘢食跟住两个靓妹喺度打添佢个档口好细个即係最标准嗰啲三米乘三米即係咁阔嗰啲唔係一个好位置但係好多人 好好生意 好好生意你见到啊即系佢真系一个成功人士。 嗱，探子回报咧，我哋喺我哋嘅探子回报咧吓，自从同热狗反咗面之后咧，佢哋嘅货金咧系上升咗两成嘅， 唔系啩？ 系啊，货金上升咗两成，即系咧， 你嗰系捐钱捐去、這個、 捐俾佢嗰啲月费啊，捐俾佢月费好啊，钱箱啊，所有嘢都升，平均升两成。咁点解咧？ 呢个普罗嗰边， 普罗嗰边，成、个即系讲芒果呢档嘢啦咁即系话咧，可能唔止佢话咧，陆续咧有更加多嘢， 即系回流， 系啦，回流啊，回归啊啲。 因为以前咧就要分开几档捐噶嘛， 系啦， 依家唔使啦， 冇错啦，芒果都知道啊，屌你嗰啲钱咪又系我叫人捐俾你嘅，你又系支持者啊， 即系人哋信啊，人哋一个机构咁，一揸咗要马会咁，我收咗几多钱，跟住屌你老母，每人派啲咁派紧咗佢， 系啊， 屌你老尾今日因为 而家你屌齐马会嘛，我咪唔捻派俾你咯，就系咁解啦， 冇错。 咁芒果佬咧。就今次咧，可以顯示到咧，佢係叫做咧爛船咧，都唔止三根釘。 唔止， 係啦，因為咧，始終我哋有分析過嘅，你喺香港二十幾年有歷史啊，而佢哋兩個咧，稍微熱普城三檔嘢咧，喂，熱狗近幾年先冒起嘅，冒起得快又去得好快，因為你冇歷史啊。系嘛？跟住咧，陳雲更加係，喂，冇芒果佬，芒果佬講得啱啊！屌你老尾冇我，有撚人識你啊？頭髮又冇，係咪？又 佢冇呢句嘅喎、啊， 冇句即係唔係？我覺得佢係即係點講啊？覺得哇！我咁多頭髮，你又冇撚曬頭髮，咁佢個一定係覺得自滿噶嘛？係咪？ 係啊！ 咁絕對係喎、啊！喂，你 佢個名都有問題啊嘛？佢自己改錯名啊嘛？明明叫陳雲根，做乜叫改名叫陳雲啫？ 係咯、 啊，係咪啊？因為做人。要有根有强啊嘛！ 芒果佬成日都话啦，佢啲朋友最中意唱把根留住吓、啊，你陈文都根都唔要系咪？咁呢啲人咧系冇良心嘅。咁我哋要讲翻咧，啱啱呢个叫做咩啊？叫做咧芒果佬嘅亲家，多年亲家陶杰吓，咁啊同佢咧。有张合照， 大合照， 有张合照啊！咁呢张合照咧，我哋可以理解为乜嘢咧吓？理解为一对仇敌突然间化敌为友吓、啊，即系咧希特拉突然间同史泰林揸爬，咁啊人渣就系人渣嚟噶啦，冚家铲扑街就两个都系噶啦，唔使拗边个有冇边个高啲边个低啲咧，都系芒果佬扑街啲，呢个始终都系嘅，因为咧。陶杰系扑街，但系咧佢鼓动唔到咁多人咧出嚟做嘢行动，即系佢咧系令到啲人嘅思想系偏激咗，或者咧好扑街，谂埋啲好扑街嘅嘢。不过咧冇直接拱人拱啲僆仔去死，喺芒果佬系有嘅，系直接拱啲僆仔去死。 因为芒果佬嘅政治能量真系大，佢真系每一间学校都中咗庄脚，系黄杨达以为嗰啲系佢，其实唔系， 系 芒果佬不停去学校做演说。 由佢哋中学一路扶到上大学，每一个本土装都有黄毓民嘅影子，系黄杨达唔知道自己擦啫。 佢以为自己呢就真係够晒了起飞脚。 唔係佢以为自己呢係可以同啲僆仔沟通得到。因为佢讲嘅，因为佢係识一啲即係一啲叫潮流文化嘅嘢嘛，佢諗住呢样嘢可以搞得掂嘅。啊，点知唔係。 点知唔係。同埋有个问题啦，当时大飞讲得啱，呢几年嚟呢啲人觉得做熱狗好型。而家呢调返转头啦，做熱狗系好柒嘅，系猪閪嚟嘅。 係啊。 唔系猪閪唔做熱狗嘅，系咪？嗱咁啊，有一单嘢要澄清翻，网上有条片就有网友 share 咧，就话佢哋冇生意，咁啊激励士气咧就话要嗌打到共产党，嗰条片系旧年嘅，因为咧又仲有普罗标志喺度，而且咧旧年系多啲嘢卖，有 T 恤啊，有成， 今年都有， 今年咧但系冇普罗标志啦嘛， 系啦， 吓，所以嗰条片系旧年嘅，当然啦，佢哋嗌打到共产党系喺最安全嘅环境之下，最安全嘅时刻咧就嗌嘅，咁好简单啊，你点实践呢个承诺咧，好容易嘅啫，张晓明喺场里面。系嘛？要打倒共产党，最大嘅共产党就喺书展入边。 咁唔啱喎，人哋退出咗社运噶啦嘛。你冇望系佢自己讲噶嘛？佢退出咗社运噶啦嘛。呢啲嘢系交咗俾呢个正白旗旗主郑松泰搞噶嘛。 哦，郑松泰都净系负责梁劝压啫嘛。 系咯， 系咪？咁冇问题噶。 唔系，搞清楚、哦。佢而家话热血公民就话唔做呢个社运，系郑松泰嗰度唔做喎、哦，你记住喎、 哦。哦，系咩？ 系啊。 哦，咁 啊，唔搞社运，郑松泰佢而家成立政党啊嘛。 人哋已经退出咗啦嘛。好，好似黄毓民咁唔打到张晓明系啱嘅，即系佢都已经系退出咗政治舞台啦嘛。 系 咪啊？虽然佢影响力我真系。即系佩服到五体投地，但系咧呢件事真系好好笑。我去到特登行买明报， 系 见到仇思达出嗰本书同佢买广告啦，哇！佢嗰阵时唔系签书时间，但系围住佢嘅人好多，益啲益友，佢自己号称嘅益友好多人，但系行到去呢个热事，见到阿近生。 哦、 见到阿郑松泰两条谋利，即系星期六啊，唔系星期日。咁、 哦、 跟住咧就两个坐喺度，喺里边嘅人，我谂超过20人嘅员工， 哦、 连埋陈修慧同黄杨达，但系佢哋自己喺度吹水，根本上咧 冇客， 一两个。 因为而家佢哋真系咧发出阵阵尸臭啊！啲人系埋佢都唔会埋嘅，真系噶。喂，你俾人感觉就系咧柒啊嘛。系咪先？你哋呢班人点解柒啦？喂，当年你觉得自己数够飞系嘛？飞啦飞啦老萧，而家又觉得自己够飞啦呢个芒果佬。喂，你镬捻镬都计错数噶。不过当年你错得咧，都有个芒果佬陪你一齐错，系嘛？咁冇问题啊。而家唔同嘛，而家净系即系点讲啊？啲人话潮汐啊，大水过后咧，边个冇着底裤睇得清楚？ 系啊，冇错。 上次阿芒果都遮捻住，就唔觉你冇着底裤啫嘛。今次得你一个， 今次冇 晒，好明显睇到佢冇着底裤啦，系咪？ 今次冇晒啦。 唔系啊，我去到嘅时候，庄元生喺度，啊，即系陈文条靓庄元生喺度，真系冇人， 真难笑嘅啫， 真系冇人。 唔系，但系有吴志森坐咗埋佢啊。 吴志森唔系同佢一齐坐，佢吴志森就系、是。 当做访问啫， 咪去嗰个叫做彭志明嗰度， 彭志明千文化堂，因为本身陈文喺嗰度都有书， 系， 但系咧真系嘅，系冇人啊！佢哋自己啲水泥队所谓行来行去都系冇人，我估呢镬真系黄杨达大出血， 系，哦，嗰栋嘢据闻。望向編輯部嗰啲打聽翻嚟，超過100,000蚊喎，成檔嘢可能要 24,800蚊一個位，佢租4個位，跟住雜角位要加15%，即係皮盤，即係115,000。 係， 你又真係幾撚大鑊？ 哦， 哇！佢點揾翻嚟啊？真係 上年唔同啊，上年因為有芒果佬嘛，佢自己號稱噶嘛，芒果佬賣咗150蚊本書喺嗰度寄賣，賣咗2,600幾本。即系芒果佬咧，就同佢咧揾咗40几皮，屌你老味，我嚟顶数，所以真系呢个人一啲眼光都冇。 系， 不过更冇眼光有一个人叫近文字。 系，呢个真系冇眼光。 佢一世人 都觉得自豪嘅，就系、是、自己写得以为自己。咁为咗出名，为咗证明自己得嘅，就拍郑松泰就出咗本书。 因为佢系要做议员助理嘛。 咁佢 香港嗰度唔系议员啊嘛，咪佢开你咯，你都唔系议员啦。系咪？ 吓、啊、咁你跟住 郑老嘢行开啦咁， 跟住郑松泰大家夹份咗一本书都冇人买。 屌你咩两个二打六边捻个买你啲书啫？系咪先？不过唔怕，我一路都我啱啱客串咗呢个芒向编辑部， 我知啊，做咗六节咯，犀利哇！ 我唔系我客串三节啫，佢哋有啲佢哋自己录嘅。 哇！坚啊，真系。 咁佢哋咧，我就讲咗一个观点咧，其实呢个观点净系得我讲过嘅咧，就系、是、洗红钱。咁佢哋好简单㗎咋。租金115,000，伙计人工每个就买10,000，200,000佢条数啊计俾老细条数啊。 係。 你就梗係冇啦，我梗係冇啦，佢哋嗰20个人都冇啊，但係写俾老细有嘛。即係啲人话咩话佢撑庆回归1,000元係咪，实际就出2嚿嘅代8嚿㗎嘛。係咪，咁佢报条数上去俾老细。喂，今次二月时报我哋需要500,000经费喎。好啦，你帮我諗办法喂做督救佢啦。係咪，如果唔系人哋问你收入来源㗎嘛，收入。我卖书啊。都唔使做，已经系咩啦？个个打电话嚟订，订完又唔捻填地址，先就照入，咁咪有咯，咁咪卖咗几百万嘅书咯，系咪？我啊使几廿万一个嗰啲洗费都唔自在啦，眨下眼赚翻翻嚟啦，即系嗰个花生酱系嘛，10,000蚊卖捻完人哋摆翻喺度，咁可以一世咁样永远永久咁卖啦， 系啦，冇 再用， 咪咯，无止境咁卖啊，系嘛？迟啲又攞块红布出嚟啦，好似嗰啲社团咁啊，长红， 夹埋长红得啦，屌你当佢神蛋，摆上去，屌你老尾一地金花几多钱，跟住攞4嚿姜出嚟，屌你老尾仔， 就系咁啦。咁所以咧，热血时报喺度好明显系洗紧红钱啦，唔使讲啦，系嘛？所以咧，我哋睇唔到佢啲收入噶，好多嘢唔能够用肉眼去睇嘅啲收入，系咪？所以咧。谁胜谁负暂时都难料吓，即系芒果佬表面上就好似好好收入，实际边个好收入啲冇人知㗎嘛，系咪？咁当然啦，芒果佬即系呢而家生活好惬意，因为据闻啊佢收入呢多过之前。 梗係啦。 因为呢佢而家呢 支出 冇咗唔係呀，佢 一唔使俾钱 呀，冇咗议员呢个收入呢，有啲人可怜佢呀，佢货金係多过之前的。 冇得最大问题就係佢唔使支出养班废人㗎嘛。 係呢、這个都系啦。咁同埋呢有啲以前支持佢嗰啲人呢爱屋及乌就爱埋黄杨达。喔、哦、原来你是反骨仔嚟㗎，啲钱返去芒果佬嗰度。支持陈文嗰啲都系㗎，因为俾面芒果佬而去支持陈文嘅。亦都唔少人。 好简单条数咗嘛，喺外国我当支持芒果佬嘅即係肯入钱嘅。即系死忠啦！屌你老味，每人每一个月入1,000蚊港纸，都系一嚿水美金啫，或者 嚿零 水咧，加拿大纸，俾1,000蚊你，只要有100人就10皮，如果有200人就20皮，仲未计你香港收，佢好捻过好捻多啦，好捻过你35蚊。屌你老味，你知芒果佬啦，虽然衰衰地，屌你老味，黄杨达都曾经号称佢徒弟，一捻样嘅啫嘛，咪烧猪钱，唔该你埋捻咗佢。屌你老味， 佢冇啦，烧肉咋， 烧肉 而家仲有啊， 今次得烧， 即系嗰阵时啊， 即系早一排都系得翻烧肉咋。 屌你老味，你知唔知太后几捻嬲先得噶？屌你老味， 我可以咧。即系爆少少料，但系俾大家听，上个月芒果佬嘅收入咧系接近20皮嘅，但系实数我唔能够讲出嚟，因为讲出嚟佢就知道系有条针喺入边噶啦吓， 系咪啊？ 好接近20皮嘅，咁你谂下啦，扣除晒洗费，佢净袋都10鸡啦， 系啊， 系嘛？所以咧搵到食嘅，而家芒果佬生活好富态噶啦， 系啊。跟住你呢个书展咧，我唔系话睇小佢，佢上年寄埋得2,000几本，跟住佢出2本，卖翻上年一样嘅数。佢就已经有40皮斋售啦，40皮24,800。 不过40皮咧，啱好够俾 够俾长， 唔系够俾长啊，俾律师啊。 哦， 8月要坐监噶啦。 八月嗰单 。8月咧就老实讲啦，坐监硬嘅呢单嘢。 咁咪好咯。 点解唔坐监硬啫？你自己出咗书话俾人知，作招咗功啊嘛，系咪？袭击梁振英，叫写捻到明袭击，系嘛？唔系唔中梁振英啊，系嘛？咁所以咧系冇可能啊，甚至 佢都想坐啊。 如果律政司系，梗系冇可能啦。佢点会身娇肉贵加客贵？ 呢个时候唔到啊嘛。 佢而家唔系 三十年前喺嗰个叫做九龙城寨门口收飞嗰啲， 诶，大佬 嘛， 佢梗系咁啦，因为咧佢只要一坐监，一坐完出嚟，咁佢就可以参加热血公民嘅呢个凤凰计划啊嘛，更新人士， 更新人士计 划，筹钱再嚟过咯，哦，大佬 ，update 人士计划， 冇错啦，屌，真系，即系证明佢更新啊嘛，年轻啊嘛，大佬。 佢就未必会参加凤凰嗰、那个嗰、那个凤凰计划嘅，因为咧始终呢个年纪咧都好难重生噶啦，你系咪先？但系咧有一样嘢，律政司甚至乎有机会咧吓，对于佢嘅刑期咧作出一个上诉，即系我呢个我估计咧，点解咧？你又否认控罪，喺度浪费公堂法，浪费法庭时间，只突出本书话袭击梁振英，讲到自己吓点、啊、样英明神武，点样追击佢吓、啊？当时掟完杯，手都震捻埋，跟住话自己唔觉意吓甩手啊吓、啊！喂，大家历历在目噶嘛，所以咧，我认为呢个芒果佬咧系好大机会要加监嘅吓。如果律政司上诉咁啊，啱啱好坐身。 因为佢嗰度，其实你留意一下佢嗰日咧一掟完杯出嚟嗰阵时咧。佢喺个咪兜前面左行右行咯，其实好腾鸡嘅。 好腾鸡，佢嗰啲叫做咧身体语言话俾佢听 啊，好腾鸡噶。 点算呢镬点算咁样吓？ 但系咧，其实咧事隔咗咁耐咧，个人镇定晒噶啦，有计计晒数噶啦。所以而家表现出嚟咧，比较轻松啲噶啦。 系 吓，亦都知道自己有几大镬，几有几多成分噶啦。你唔好话佢，连佢老婆，即系江金满女士。呢、这个真系大家姐嚟嘅，佢真系好定，即系好定，即系咧好多表现啦，即系我唔熟啦，但系每一次见到佢，佢真系好定，甚至同老萧拗翻当年普罗嗰个数，我老公条数归老公条数，嗱呢条数我嘅，屌你老母，你找我俾我先，系咪啊？好清楚，好清楚， 冇人俾佢啊，佢自己唔要啫嘛，当时人哋都问，个个都问埋你要唔要咁啊，划计好晒数，你话唔捻收啫嘛，你话搵向太收啫嘛，系咪？ 用向太在呢度傻啦，啊不过呢、这个书展，诶、星期六去完，咁诶买咗三叉嘢，咁啊搬落架车度，两只手种唔晒，咁啊跟住就散货场归散货场啦。因为我去咧都好多啲见到上官小红前辈啦。 哦，佢啱啱 WhatsApp 我，叫我俾翻啲相你吓。 啊，跟住咧我就啊咁啊真金白银一个送本俾我系唔好啦，诶、哎、支持香港漫画系我嘅责任嚟嘅。上次我系买咗本第一集，今次又买埋第二集，咁啊啱啱冇一套。 哦， 咁佢又真系同我影咗张相咁。 哦，系啊，佢 WhatsApp 咗俾我，叫我俾翻你吓。 啊，非常热情啊！诶、哎，我退休，佢系退休人士，佢话诶，我唔争在，我为兴趣嘅，冇第三期唔知。 哦，系啊，佢系为兴趣嘅咋，呢样嘢就系、 是、啊，咁啊散货场，但系咧好多即系讲翻书展少少嘢咧，基本上差唔多三楼就全部都系佛学书、圣经书，所有都系，跟住卖文具，跟住咧就系、是。落到一楼最大嘅，根本上有三分一就系大陆出版社， 嗯， 跟住有剩下散货，跟住小出版社好少，系好多书局啊、鱼林啊呢啲嚟做，咁咧最大间就已经系真系明报噶啦，即系明昌啦、啊，明昌三年都冇嘢买，甚至连嗰、那个诶咩诶咩商咩 三中商咯。 啊，唔系 三联商务 啊，商务咯，商务都基本上都系好细间，冇咩实际输出，所以真系咧，真系稍微人多嘅咧，真系明昌吓、啊，跟住就睇诶，搵阿黄毓民啊。啊，真系多人！ 但系今期咧，佢呢个书展嘅主题咧系旅游书、 啊， 咁系咪好多人买旅游书咧？ 系呢、這个事实， 因为咧旅游咧今日有啲即系其实呢个现象系日本，即系香港越嚟越似日本啊？点解咧？日本人觉得咧买咩都会贬值嘅。 系经验唔会贬值， 经验唔会贬值，所以咧佢哋中意去周围去旅游。咁但系香港人咧就啱唔系因为呢个原因去旅游，佢系横掂觉得买唔到楼，所以咧。就去玩啦，吃喝玩乐，食放题。而家嘅放题咧，比起两年前贵咗起码50%。嗱，以前嘅放题咧系好多188或者168都有嘅，我哋 而家200几啊， 而家咪200几啊，而家好多放题要268+1、298+1、328+1。喂，嗰档大起屋要328+1嘅。 哇几捻贵，喂370蚊啊，加埋印已经，你谂下系咪先啊？好捻贵而家啲嘢真系贵得。 你唔好咁样讲，而香港人嘅消费亦都系高嘅。去日本旅游，平均人花1800蚊一日， 系 港纸， 系。 咁如果你去五日，你咪唔计飞机票，唔计住嘅，你咪计成数咯。我啱啱出咗个报告出嚟啫嘛。 哦，系啊，因为咧就系觉得香港我还停都买唔到楼噶啦，冇机会噶啦，唉，啲钱去洗啊，去玩啊，吃喝玩乐使晒佢咯。所以香港最近咧呢几年咧嗰、那个消费模式改变咗。嗱，买嘢咧唔喺香港买嘢，一系有网购，一系咧就淘宝，一系网购，一系咧就出外旅游，一系食。所以出边啲靓嘅餐厅咧越做越好嘅，反而 cheap 嗰啲就顶唔顺啦。啲人覺得，哎呀，我食貴啲，還定都係啦，對自己好啲咁解。 即係還掂都冇乜特別，即係目標噶啦。 唔係啊，儲錢都冇用，因為儲嚟儲去都儲唔到噶嘛。佢覺得一世都儲唔到買樓噶啦，咁啊攞去使咗佢咯。 哇！ 依、這個係真係噶，唔止一個人同我講呢番説話。咁我綜合咗睇翻咧，個民情又係咁樣。 個消費香港係高嘅，而家啲僆仔肯使錢嘅， 好肯使錢， 好肯使錢。 而家食放題全部僆仔去食噶嘛。喂，真系噶，300几、200几、300几加一，一个人出去食几百蚊咯，系嘛？ 系啊， 真系噶，而家系即系个消费模式咧，系真系改变咗好紧要。尤其是呢两年咧，有啲朋友喺外国嘅，佢两年前嚟过香港，两年后再翻嚟，佢话啲嘢贵咗咁多嘅，整体市面啲嘢系贵咗嘅。喂，而家翠华啊，食个饭，我今日 绿豆嘢， 咪绿豆嘢啊，冇绿豆嘢嘅饭咁滞啦，咖喱牛腩64蚊。嗰啲叫做咩猪扒饭咧，70几蚊，跟住咧有啲特色少少要80几蚊， 咪同大兴一样。 大兴冇咁贵啊，不过有个问题，大兴啲嘢好卵渣，而家越嚟越差。我 呢个正常啊， 我觉得越嚟越差。有时外卖啲餸啊少到扑街嘅，得几嚿鸡，全部都系啲唔靓嘅位，叉烧又干到好似柴皮咁样，好差好差啊。咁啊， 第一样有人帮衬。 佢一定有人帮衬，系啦，咁啊，即系你话呢个市面啊、民生啊，即系从书展咧都系睇到啲嘢嘅，即系而家啲人嗰种叫其实会系咪算唔算叫醉生梦死咧？即系觉得自己冇希望啦，所以咧就肯使，呢、這个其实都有啲似日本泡沫爆破咗之后嗰一两年，但系佢系爆破，香港系未爆破。但系咧就提早覺得自己冇希望。 唔係，我諗咁樣嘅。其實你話係咪好事定壞事咧？呢樣嘢有難講。 咁消費一定係好事嚟嘅，對經濟一定係增長㗎。 因為其實咧，而家你個世界咁樣搞法，即係你啲樓又咁難買啦。你貧富懸殊又好犀利。 馬來西亞樓易買啲，香港樓啊難買啲。 你其實咧係咪仲係好似以前嗰種價值觀咧？就係話 哦 係 啊， 走去就話。诶、哎，我乜嘢都系净系得一个目标，得一个目标进化嘅一条路嘅啫，我就全部上山顶。 其实以前咧，坦白讲啊，就算80年代买楼都未必系未必系大部分人共同目标嚟噶。其实系最近呢几年咧，买楼上车先系共同目标。原因佢唔系因为佢需要一层楼去住，系原因佢知道楼系仲有排升，佢要上呢班车。 80年代都系噶，嗰啲有都系噶，嗰啲有，你谂下。嗰阵时咧，利息几贵 啊！ 上车就容易，但系供系好难顶噶嘛。嗰个年代 系啊， 点解？但系嗰阵时点解咁多人咧？就因为嗰阵时通货膨胀犀利， 系 啲钱就唔见使噶啦。仲有人工咧系加得快嘅， 人工加得快。 早年咧，嗰阵时80年代，如果你早年供落咧，就唔同讲法啦。你变咗你头几年好辛苦。跟住后屘咧，个通货膨胀一路上，人工一路加咧就 OK 嘅。 平均都有成14-15厘嘅。如果你讲80年代， 差唔多啦， 中美都要十几厘嘅， 十几。 跟住你到90年代咧，全部起码11-12厘最少。 吓、啊，系近呢几年先至搞成咁嘅啫嘛。 系啊。 咁所以其实以前一不嬲都系向住一目标就系搵钱，咪成向上爬嗰一只 咧。当时咧个经济活力咧又比而家好很多，同埋咧你肯做咧，一个人随时可以做两三份嘢，即系咧你一定唔止你而家呢份收入，你肯做一定搵到钱。 但系你去到今日咧，系咪仲系咪咁嘅环境咧？其实就唔系嘅，你可以睇得到。你系咪仲系用翻以前嗰种方法？我净系得一个目标嘅啫。我成日都讲，喂，如果你上，譬如话你全人类都上山顶嘅，个山顶边有咁多位啫？系咪有啲人系适合落海边行嘅？ 系， 有啲人适合喺个山中间坐嘅。 系， 你要周围变先得噶嘛？你而家成个社会个问题就系话， 对住啲僆仔，佢啊稍为唔肯做，稍为即系同你嘅价值观唔同，你就否定人哋，然之后咧就话呢啲废青， 系 即系你，即系喂大佬啊，我唔系想，我想做废青嘅，我唔系想上山顶啫嘛。 而家佢个机会系少过以前，呢个系 呢个系事 实，即系呢一代嘅年青人咧，机会系少咗，因为咧 少咗， 因为社会越发达。你去到某一个发展到某个程度咧，你嗰个出位嘅机会越嚟越少啊，烂咗。但系都唔系、哦，都有啲 YouTuber 一个月搵十万八万嘅、哦。 所以反而调翻转咧，而家咧系要做一啲即系多种嘅路向俾人哋拣啊。你唔系真，你唔系真系净系一条路嘅啫，你系读书一读，你做到嘢，做到嘢搵到钱啊。 所以而家啲状元个个都话要做医生啦、啊。点解咧？因为医生出嚟一个月好易搵十万蚊一个月， 做律师都少，因为做律师你有牌， 可以搵唔到， 可以搵唔到，同埋你自负盈亏。 好似林作唔喺屋企有个钱咧，佢一个月我可以话俾你听啊，佢收入系零，甚至乎系负，因为佢租个写字楼咧，除咗要交租之外啊，可以冇单开噶。佢除非接法援啦，但系睇佢咁新，接唔到法援嘅人哋唔会俾你嘅。 唔系佢个问题就系话佢喺屋企顶啫。如果冇屋企顶咧，好多人就会唔做大状，走咗去做事务律师噶啦。 系 晨早就已经唔行唔到呢条路啊！ 因为事务律师咧都仲可以揾到食， 你行唔到呢条路啊！ 大状我可以够胆同大家讲啊！香港市面上好多大状咧系冇收入噶， 贫富悬殊都好劲嘅一个行业嚟噶。嗱，事务律师反而好少少， 平均啲， 平均好多。 即系衰几咧，三几皮嘢点都有嘅，即系 三几皮好少噶啦。 唔系啊，即系讲啲最冇生意嗰啲嘢， 好霉噶啦，三四皮好霉噶啦。 系啊，但系都叫三四皮好过好多人啦，已经系嘛。咁、 啊、 当然你自己窿路多嘅，搵十零廿万好闲嘅律师。啊、医生咧就好稳定，你想咧，除非你做开刀嗰啲，如果唔系咧，你譬如家庭医生做诊所咧，十零万一个月梗有嘅，多就冇啦。 有十零十万八万点都有， 十零啦、啊，一定唔止十万嘅，超过十万，十松啲十二三万咁上下啦。咁如果你开刀做手术嗰啲，梗系犀利啦。嗰啲讲到星球人、月球人， 即系你名医就冇得好讲啦。 嗰啲名医唔好讲，即系中建大厦嗰啲吓，万邦行嗰啲咁啊，梗系名医啦，冇得讲啦。咁咧呢段时间又到咯，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啦。